一起听，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， 大朋友， 大家 晚上好。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、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 我是你的朋友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，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，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。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，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。 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金波为我们创作的，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百变马丁，神秘的诗人。叮铃铃，桌上的闹钟响了。马丁睁开了眼睛，咦，天怎么这么黑呀？马丁伸手一摸，哦，原来脸上盖着一本书。昨晚马丁是读着这本书睡着的，书的名字叫做《给未来诗人的一封信》。啊，今天的马丁果然变成了一位诗人。他找了一个小本，拿上一支笔就出了门。他刚走出家门，就遇到了红袋鼠。红袋鼠好奇地问马丁， 你这是要去干什么呀，急匆匆的？ 马丁自信地回答道， 我要去写诗，我要当诗人。 红袋鼠从头到脚看了他一遍，说， 诗人哪能这副打扮？ 只见红袋鼠眨眨眼，对着马丁说了声， 神奇变变变，嘶， 眼前的马丁就变了模样，长发飘飘，留着小胡子，穿着长袍，眉头紧锁，双手抱在胸前，眼里似乎还含着泪水。就在这时，马丁发现了大树那边的朋友罗娜和郭沫，他俩一脸吃惊的样子，好奇地向马丁张望。马丁赶紧打招呼， 嘿，过来呀，不认识我了吗？ 罗娜怯生生地问， 你是？ 我是诗人马丁啊。 郭沫一听，急忙跑上前去，大声欢呼着， 哦，诗人，我们终于等到了您的光临。 罗娜瞪了他一眼，说， 郭沫，你今天说话怎么这么斯文？ 郭沫回答道， 和诗人说话就要如此这般。 小镇早上就传来消息，说有个诗人要来，你看，就在临街的一处高台子上，已经准备好了书案和笔纸，大家都在等待着诗人的到来。马丁一到，行人立刻列队站在两旁。镇长说， 欢迎诗人马丁莅临我镇，大家鼓掌欢迎。 大家噼噼啪啪拍起掌来。 马丁向高台走去， 两边早就有人上来搀扶他。 等他坐下以后，马丁双眼望着笔和纸，闭一下眼睛，睁一下眼睛，拿起笔来就要开始写诗了。 可是他脑袋里空空的，一个字儿也写不出来呀。 这笔，这纸。 马丁放下了笔，嘟嘟囔囔地说。郭沫马上明白了马丁的意思，说， 你们快快快快换一套文房四宝啊。 接待人员赶紧追。 接待人员赶紧端上了中国式的笔墨纸砚。诗人马丁蘸蘸毛笔，笔尖移到宣纸上，停了很久，还是一个字儿也写不出来呀。台底下的人开始叽叽咕咕地议论起来。这时候，一个小孩走上台，贴在马丁的耳边说：“ 诗人，我教你写一首吧。” 马丁赶紧弯下腰，低下头，等着小孩往下说。那小孩很认真地说：“ 你就写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。” 马丁心想：“哦，我写这个怎么可以啊？原来诗人也不好当啊。” 马丁决定还是先回学校找找灵感。他刚一走进教室，葛主任就站在讲台上对大家说：“ 哎，快快快，同学们快给大诗人鼓掌。” 大家稀稀拉拉地拍了几下巴掌。葛主任又说：“ 同学们，你们知道马丁写的叫什么诗吗？叫无字诗，这是马丁发明的。现在请无字诗人马丁给我们朗诵他的诗。” 可是世界上哪有什么无字诗啊？马丁知道葛主任是故意在笑话他呢，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马丁现在明白了，当诗人可不容易，只是打扮成诗人的模样来是写不出诗的。葛主任又问马丁：“ 听说你正在读一本诗集，快拿上来让我们看看吧。” 马丁只好乖乖地把他读过的那本诗集送到了葛主任手里。葛主任没翻几页就生气地大吼起来：“ 这也叫诗？这是什么烂诗垃圾诗啊！”哼， 说完就把诗集往讲台上啪一摔。哇，他这么一摔不要紧，只见从那本书里洒出来了好多的字儿。这些字儿啊四处乱跑，顺着教室的门窗都逃走了。马丁赶紧从地上捡起了他的诗集，翻开一看，里面这次连一个字儿都没有了。马丁急了，冲着葛主任大声嚷嚷：“你赔我的诗集，你赔我的诗集嘛！”说完，他就冲出教室去找诗集里的那些字儿了。那些字儿啊，有的钻进树林，有的钻进花丛，有的飞上天空，有的跳进小河。马丁一边追一边大声喊：“ 字啊字啊，快快回来吧，这诗集才是你们的家，快快回来和我们在一起，你才永远平安不害怕。” 郭沫罗娜和红袋鼠也追了过来，跟着一起喊，满山遍野都飘荡着他们的声音。只见从树林里飞出了字儿，从树枝上花丛中也飞出了字儿，一个个字儿纷纷钻进了红袋鼠的口袋里，还有一些字儿藏到了小河里，和鱼儿一起游来游去的不愿意出来。马丁他们就赶忙跑到小河边，跳到河里去捞字儿。那些字儿啊就跟着小鱼躲躲藏藏，半天也捉不到几个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红袋鼠口袋里的字儿都探出头来，跟着一起叫河里的字儿，可是他们还是不肯出来。马丁灵机一动，请红袋鼠把口袋里的字儿全都召唤出来。那些字儿这儿走走，那儿跑跑，半天也拼不成完整的诗，不是缺这个字儿，就是少那个字儿。小河里的那些字儿一看呐，要是没有他们就组不成诗了。这下啊都主动跟小鱼告别，回到了岸上。 这一下子字儿都齐全了，他们排成队列，变成了一行行的诗，走回诗集里，诗集又变成了完整的书。 马丁跑过去抱起诗集，下决心想， 我要好好的保护这本诗集，我也要好好的读这本诗集，我想当一个真正的诗人。 马丁开始用心的读诗集了，他走到哪儿就把诗集带到哪儿。他去花丛里读诗的时候，花儿们就手舞足蹈地跳起来，花香飘散到四面八方，还引来了蜜蜂， 连苍蝇也来凑热闹了。 大家赶紧把苍蝇赶跑，告诉他们， 哎，嘿，这里在朗诵诗呢，你们可别来。 马丁又去树林里给树读诗，那些树安静极了，可是朗诵一结束，树叶就会鼓起掌来。 有人正要偷偷地砍树呢， 可是听到诗也完全着迷了。他又去湖边给湖水读诗，那湖水就水波荡漾，引来了鱼群，撒网捕鱼的人呐，都收起了网，湖水亮得像一面镜子，映出了蓝天白云。 马丁又向高山读诗， 山看起来更雄伟了， 他向天空读诗，天更晴朗，他走进校园给小学生朗读诗， 小学生的眼睛里就闪着露水一样的光芒。 渐渐的，马丁身后不但跟着红袋鼠、郭沫和罗娜，还跟着很多他不认识的人。 他走到哪儿，人们都会说， 哎，诗人来了，给我们朗诵一首诗吧。 于是诗人马丁就大声地朗诵起来，凡是马丁朗诵过诗的地方，那些小鸟啊、小狗啊、小猫啊、青蛙呀，就都会跟着叫起来。他们的叫声越来越好听，每张脸都是笑盈盈的，非常美丽。马丁问他们， 你们的声音怎么这么好听啊？ 他们就一起回答说， 叽叽喳叽叽喳，我们也在朗诵诗呀。 马丁又问，那我怎么听不懂啊？ 他们又七嘴八舌地抢着回答说， 叽叽喳叽叽喳，我们用的是鸟语。 还有其他小动物也说， 汪汪，我们用的是狗语。 喵，我们用的是猫语。 呱，我们用的是青蛙语。 这下啊，树林里、花丛里、高山上、云朵上，到处都有人在说， 我们也在朗诵诗。 就连地洞里的小鼹鼠都探出头来说， 啊，我们也听到了诗人的朗诵，哎，真好听啊，我们也在学习朗诵诗歌呢。 马丁啊，不仅读诗，自己也开始学着写诗了。 就在谁也没有注意的时候，其实还有一个人也一直跟在大家后面。 他把帽子压得很低很低， 戴着墨镜，留着大胡子，还穿了一件黑色的长袍。他从来不跟大家打招呼， 只是专心致志地听马丁朗诵，偶尔还拿出笔和纸记录些什么。这个人看见大家都这么喜欢马丁，喜欢他的诗，就下决心也要学写诗，而且要超过马丁。 神秘人看到了，要是谁能听马丁为自己朗诵一首诗，谁就会变得更聪明更美丽。于是心想， 我为什么不能呢？ 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，就大胆地来到马丁面前，战战兢兢地说， 诗人马丁啊，请你也为我朗诵一首诗吧。 马丁看了看他，哎，不认识，于是就问， 请问您是谁呀？ 神秘人说， 我也是一个诗人，当然我可赶不上你，所以我才来向你学习的。 马丁又问，那您想听什么诗呢？ 神秘人回答， 什么诗都行，只要你专门为我朗诵一首诗就行。 马丁翻开了诗集，打算找一首诗朗诵给他听。 谁知道诗集一翻开，里面的文字又嗖嗖嗖嗖到处逃跑了，诗的每一页又变成了空白的。马丁觉得很奇怪，您看这诗集里的字儿都吓跑了，我没法给您朗诵了。 神秘人把头伸过去，仔细的一页一页的看，我真的连一个字儿都没有了。 大家嚷嚷起来， 神秘人你是谁呀？ 神秘人你到底是谁呀？大家不停地叫，马丁也跟着问，您到底是谁呀？神秘人实在瞒不住了，就摘下帽子脱去长袍。哇，原来是葛主任。 他脸上一边写着诗，一边写着人。 马丁这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。葛主任，您脸上都写了诗人两个字，您一定是真正的诗人了，请您为我们朗诵一首诗吧。 所有人都喊起来， 朗诵吧，朗诵吧。大家越围越紧，葛主任都流汗了，他颤颤巍巍地说， 我刚写了一首诗，我给大家朗诵一下，请诗人马丁指正，不是，请大家指正一下。 他清了清嗓子，开始朗诵了。 小老鼠上灯台，偷油吃下不来。 大家伙都喊了起来，嘿，这是您写的吗？骗人，骗人。葛主任呢，紧张的满脸流汗，流着流着就把脸上诗人两个字儿给冲掉了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有一天，呱呱缠着妈妈问妈妈一个问题： 妈妈，我什么时候过生日？ 啊，6月15。 那你呢？ 我啊，6月10号。 啊，你只用了5天就把我生下来了。 晚上，团团和呱呱在一起做作业，做完了之后，两个人唠起嗑来，不一会儿就开始在一起夸耀自己的舅舅。团团说， 我舅舅是大学的教授，人们都特别的尊敬他，每次打招呼的时候都叫他教授先生。 呱呱说， 这都不算什么，我舅舅是所有人的天，他有200多公斤，别人见了他都大声叫道，我的天哪。 今天呱呱问正在化妆的妈妈， 妈妈，什么是瑞士法郎？ 妈妈有点不耐烦地说，就是瑞士的美发厅。呱呱又问， 那为什么电视里说1美元等于多少法郎？ 哎呦，我的宝贝儿，这个都不懂，那是说呀，他